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2003年开始了，这是马年，朋友纷纷鼓励我说，新年伊始，预祝中国女排马年行大运。我考虑最多的还是本年度的世界杯赛和世界诸强队的情况。从2002年的世锦赛看，虽然名次排列依次是意大利队、美国队和俄罗斯队，这三支队伍实力明显比其他球队高出一筹，但我仍然认为排名不一定能反映真正实力。正常情况下，俄罗斯队空中优势和进攻威力应该是最强的，论实力本应列于前面。意大利队强攻与快攻结合不错，防守严密，整体均衡。美国队在防守和进攻等几个环节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几支队伍不相上下，各有千秋，谁打好了，谁就取胜。世锦赛给我的启示是，强攻实力和防守反击太重要了。这前三名队伍往上高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防守也很出色。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如美国队身高2米01的哈尼弗，在后排扑倒救球都是常事儿。意大利队给人的感觉也是高而不笨。我庆幸年轻的中国队在组建时选人抓准了，在身高方面并没有形成很大落差。我更庆幸这批队员经受了世锦赛这种大赛考验，这种机会太珍贵了。展望2003年底的世界杯赛，我的定位是中国队挑战与机遇同在，拼搏与升华共存。世界杯赛上任何队伍都可以有一搏，谁临场发挥好，谁就可能是赢家。中国队正处于成长上升期，因此在未来的1年多时间里，除了注重对付针对俄美意三霸的训练套路之外，也不能小视古巴、巴西等队。他们一旦度过调整期，羽翼丰满，就会构成对中国队的威胁。2003年4月1日到6月1日，我带着这种思路开进了漳州基地，进行卧薪尝胆的强化训练。全队封闭训练系统而圆满，尤其是在发球、拦网和防守方面强化了训练，达到了预期效果。最重要的是，2002年世锦赛所带来的阴影慢慢破除了，队伍的思想技术境界显著提高，大家摆正了位置，树立了信心。2003年6月3日，我率中国女排到瑞士参加世界女排精英赛。其实赛程并不是主要的，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讲主要是锻炼队伍。我这次带了4名主攻手，只带1名自由人， 王丽娜、张静、杨浩和楚金玲四名主攻手中，在100多天的集训中，楚金玲进步比较明显。自由人李颖从前一段训练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传会好一点。因为目标是世界杯赛，自由人张娜和张婷表现也不错，我想在后边的其他比赛中再做观察。阵容微调好处很多，至少是对外有隐藏性，对内有竞争性。我们队在进步，别的队也在进步。要想取胜，要有自己的一些新的东西，多一场比赛就多一场积累。通过训练和比赛的磨练，找出能够克敌制胜的新的手段和办法。中国队以4战全胜的战绩与俄罗斯相逢在决赛场上。面对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我的指导思想是想赢不怕输，立足于拼对手，要靠整体实力来和对手抗衡。在这场费时2个多小时的对决中，准备充分的中国姑娘使出浑身解数，发挥了要球不要命的拼劲儿，充分发挥快变的特长，以3-2力克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队，夺得了瑞士女排精英赛桂冠。3-2的比赛实际上是不相上下。我高兴的是，我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贯彻在比赛中，尤其是拦网，中国队打出了开赛以来的最高水平。队员心理状态出现了升华，他们带笑上阵，放手拼搏。我清楚记得这场比赛，高水平的赛事总是2分之差。第一局打到比分一直僵持在25-25时，杨浩发球出界，楚金玲4号位强攻被拦，俄罗斯27-25先声夺人。第二局经过一段拉锯战，最后是赵蕊蕊的快攻、冯坤的调整进攻得手，把比分拉开，我们以25-23扳回一局。第三局比分稍微拉开一些，李珊发球直接得分，23-17，刘亚楠被快成功，中国队以25-20赢得了关键的一局。第四局中国队把比分紧紧咬住，比赛进入拉锯阶段，双方都保持较高的一攻成功率。最后阿塔莫诺娃发球连续破坏中国一传，俄罗斯以23-16领先。最后俄罗斯队以25-19再胜一局，把比赛拖入决胜局。在决定胜负的第五局，双方都保持一攻成功率，比分从1-1一直打到6-6。冯坤、刘亚楠拦住阿塔莫诺娃的进攻，贝里科娃扣球再被拦，中国队以8-6领先交换场地。楚金玲发球得分，10-7。阿塔莫诺娃和周苏红扣球各得一分，11-8。王丽娜4号位打手出界，加莫娃扣球被拦，中国队13-9领先。最后楚金玲4号位强攻，把球打在地板上，中国队以15-1赢了决胜局，从而以3-2赢得了全场比赛。我虽然保持原来的微笑，没有更多表情，但内心很激动，因为这是中国队2年来第二次战胜俄罗斯队，以弱对强的胜利才叫人倍感珍贵。2003年6月中旬，我们又赶赴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总统杯决赛。我们女排结束9连胜以后，又与俄罗斯队一起站在冠亚军决赛场上。比赛中中国女排姑娘们的技术发挥和精神面貌、思想准备都是很不错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以1-3负于对手。中国队出场阵容是二传冯坤，主攻杨浩、楚金玲，副攻刘亚楠、赵蕊蕊， 接应二传周苏红，自由人李颖。整个比赛中，俄罗斯队发挥出较高水平，特别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到场观战，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强刺激。俄罗斯队网上实力和发球对中国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队显得有些压力。到第二局后半阶段，中国队才逐渐放下包袱，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特别是后两局发挥出了较高水平。但是俄罗斯队进攻实力很强，他们的8号和11号两个主攻手发挥极为出色。我在赛前还是用不计胜负作为要求，以想赢不怕输的指导思想来力争冲击对手。同年7月底，我们全队开赴意大利，参加在此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这可是2003年度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次练兵，我是十分重视的。代表中国女排出征2003年世界女排大奖赛的12名队员，包括冯坤、周苏红、杨浩、王丽娜、刘亚楠、赵蕊蕊、张娜、李珊、宋妮娜、陈静、张月红、楚金玲。比赛在意大利南部三座城市德尔科利、马泰拉以及安德里亚分别展开，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比赛。东道主意大利、美国、古巴、日本、荷兰以及德国队被分在 A 组，中国、巴西、加拿大、泰国以及韩国则与卫冕冠军俄罗斯队同处 B 组。我对这次比赛十分注重，把它当成是11月份的第9届世界杯赛的热身。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一站大奖赛，当然也备受各队重视。世界诸强的教头心情都和我一样，摆开最强阵容，全力以赴争夺，以求奠定世界杯赛的心理基础。果然，开赛后全是混战和恶仗，小组赛一开始就是高潮迭起，连爆冷门。中国女排先是出人意料的负于巴西队，接着又是1-3负于俄罗斯，这对全队震动很大。我们首战是对巴西队，没想到他们全队拼红了眼，简直是打疯了。赛后我没有指责队员，输了球要输得起，比赛到了这种时候，最好的教练是队员自己，最好的心态是保持平衡，最好的表情是笑对一切。果然，情况在不断变化，俄罗斯同样出人意料地负于韩国队，韩国队随后又打下了巴西队。在另一组里，世锦赛新科状元意大利队竟然也被荷兰队拉下马，整个态势如同《三国演义》一样，局面十分复杂。中国队仅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第2轮复赛。这种战局虽然有意外，但没有引起恐慌。反之，我们在败中看到了希望。失败和困难是一支球队的最好指导。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只是担心队员们的心态，那就是无论处在什么时候都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如果精神一崩溃，那么一切就前功尽弃了。队员们终于挺了过来，他们以实际行动战胜了自己，他们在败中发起绝地反击。中国女排在复赛中终于找到了拼搏的感觉，因为他们说再输球就没有机会了。在以后的比赛中，姑娘们表现出一种不管是谁，无论强队弱队，不拼个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人的心态一旦彻底放开，就进入了无我境界， 中国女排越打越好。对美国队比赛，耗时一小时十九分钟，三局比分分别是25-21、26-24、28-26。这场球赢得艰苦，特别是后两局打得非常紧张，是险中取胜。但队员表现出的自信和斗志，叫我欣慰。接着，中国队再胜韩国后，遇上了东道主意大利队。我高兴的是，队员们技术发挥超常，打出了高水平，全队气势如虹，人人都有出彩的表现和发挥，训练水平得到了体现。中国女排以3-1击败本土作战的世界冠军意大利队，报了2002年世界锦标赛上的一箭之仇。四局比分分别为25-22、23-25、25-12、25-20。我此时关心的问题不在胜负上，更注重于队员们能否打出章法，能否打出自己的风格和信心。取得4连胜以后，我与老对手俄罗斯主帅卡尔波里又坐在同一场地上，冠亚军决赛再一次在中俄两队之间展开。我在准备会前考虑了很多，决定贯彻想拼不怕输思想，从原先的想赢不怕输调整成为想拼不怕输，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义不同。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到最低点，把比赛心态彻底放松，不考虑输赢功利，耐心地与之拼。只有立足缠住对方，才有机会克敌制胜。我在准备会上故意不讲输赢，只讲技术准备和心理准备。我说，你们上场，只要不被对方一下子扣死就行，耐心相持，咬牙顶住，这样打下去就有希望。在这场冠军争夺战中，双方近前主力出战，俄罗斯队不出所料派出了高妹加莫娃和老将阿塔莫诺娃打主攻，列什琴科和贝里科娃把守中路打副攻，丘卡诺娃任二传，萨尼诺娃为接应二传。我排出的阵容依旧不变，由队长冯坤任二传，杨浩、王丽娜打主攻，赵蕊蕊、刘亚楠守卫副攻位置，周苏红担任接应二传，以5-1阵势应战。这个阵势与我初见队时的阵容相比，实际上只是调换了一名主攻手王丽娜。队员们沉稳而兴奋地上了场，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球，表现出一股不凡的自信。时到花便开，水到渠自成，量变的积累终会迎来质变的飞跃。最终，中国队以25-22、28-26、25-21直落三局战胜对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场球的意义在于中国女排将士们达到了战胜自己的新的高度。我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队战胜俄罗斯队夺冠，对增强队员们的信心很重要。这也再次说明，当今世界排坛没有哪一支球队是不可战胜的。全场咆哮不已的俄罗斯队主教练卡尔波里赛后也承认，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队比以前进步了，中国队攻防比以前出色。比赛就是如此，一方发挥了水平，等于压制了另一方的水平发挥。赛后，我仔细研究了技术统计表，应该说这场球三局中仅仅净胜9分，平均一局才3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比俄罗斯队强，只能说明我们在这场比赛中发挥比较好。 在发球的攻击性和扣球进攻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我们在拦网、防守、一传等技术环节上还是不如对手。高水平的球队比赛，有时往往一个发球、一个扣球、一个拦网成功便能够扭转乾坤。我们在一年当中能够两次战胜当今世界最强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最关键的是信心加强了，心态稳定了，队员们找到了防守俄罗斯队两名主攻手重扣的感觉。一些球迷感叹，此次大奖赛，年轻的姑娘们让大家看到了老女排的影子，也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希望。回国后，我在机场受到许多记者的围攻，他们有的直接涉及世界杯赛冠军的敏感问题。我很低调地对记者们表示，自信心当然是有的，但是拿冠军，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大家都有可能。参加本次比赛的三个主攻手楚金玲因为肩上有伤，所以上场比赛机会不是很多。王丽娜和杨浩这回打得都比较出色，尤其是杨浩状态非常好。王丽娜作为一名老队员，在关键场次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次主攻手的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我和球队从机场直接返回女排训练基地，马上展开封闭性训练，同时对本次比赛中暴露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全部心神都放到了备战年底举行的世界杯赛上。我认为现在是啥也别想，训练备战的实际行动高于一切。这次比赛技术统计榜上，杨浩、冯坤、周苏红分别高居发球、二传和一传的榜首，赵蕊蕊和张娜同时名列扣球和一传的次席。在总得分排名中，赵蕊蕊、杨浩和刘亚楠都进入了前十名，国内媒体纷纷予以较高评价。我觉得这仅仅是人们对中国女排的期望和厚爱，路还很长。接下来要打的可是世界三大赛事之一的世界杯。世界排坛格局变化告诉我们，群雄纷争，只有相对的强队，没有绝对的冠军。一切要看临场比赛的表现。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中和自述。2003年11月15号下午的6:18，日本大阪第九届女排世界杯赛场上，中国女排对日本队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